世间没有绝对，只要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，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， 决心冲破拦阻，跨越艰难，就要去学着忘记我曾不可一世。重逢才走过一次，来证明我不止如此。从来不是否定自己曾写下的故事，留着你不太习惯，不太习惯的长头发，这不是改变，而是原本我的样子。 最后机会蒙受益。

牵手，让世界动起来。哦，一点点，但是都分明突破极限。哦，一点点，超越再超越的速度变得更快。 有的给我眼泪，有的给我 点都不懂，有的给我眼泪，有的给我笑容。终于会珍惜花开，不怕花落，走过的曲折就全变成彩虹。遇见的人每一天都不同，偶尔失去什么， 想不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是你的欲望在扩散，关注上传下载，华丽的泡沫在消失爆开。一秒一个点击浏览，一个胡说，蜻蜓点水都是指尖的错。 在这彼此感情快速消费时代，想要被看见，哦，五颜六色 被涂上色彩。 还好我皮肤很黑， 我灵魂太直觉， 连呼吸都凭感觉。 扯了谎言不回， 傻一点，我也要赢。 我很抱歉，答不了你想象中的那只朝阳蝴蝶，绕着你飞过过你。Color 是幻觉，无所谓，是你看我的方式不对。我很骄傲，照不像你预谋中的那个光。 去吧看破， 一出一次搜索，看到一群假手，空穴来风都是无聊的梦， 被涂上色彩。 还好我皮肤很黑， 我灵魂太直觉， 连呼吸都凭感觉。 扯的谎言不回， 宁可傻一点，我也 上传下载，华丽的泡沫在消失爆开。一秒一个点击浏览，一个胡说，蜻蜓点水指尖错。 我很抱歉的 天。

彷徨，一身情事总不知所措，你不愿忘我忘情我心寒，一温柔间节奏就换了，爱来爱去差不多，活该我就演寂寞，是你让我心花了，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，给你却忘我，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，为你我想点把火，爱来爱去差不多，活该我就演寂寞，是你让我心花了，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，对你却忘我，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，为你我想点把火，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，对